咁今日我哋嘅读经嘅经文咧，就系约书亚记五章一至九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徐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咁今日我哋好高兴啊，有洪信强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佢今日要讲嘅题目系与神关系嘅更新啊，请洪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咧，大家头先咧都读过呢段说话系第五章啦。我哋讲到吓，温习一下好唔好啊？约书亚记第一章，我哋讲咩咧？第一章咧，我哋就系讲到咩啊？讲到咧，神吩咐百姓做咩？进入应许嘅地，咁啊未入住。然之后咧喺第二章咧，就嚟到讲到咧神所喜悦嘅信心，特别咧介绍一个咧人系都系睇低嘅妓女拉合啊，呢一个真系妇人，佢点样嚟到去对神有信心啊，以至到咧得神嘅喜悦啊。跟住咧约书亚记第三章咧就讲到咩啊？讲到咧，佢哋系凭信心过河啦，真系咧进入呢个迦南地啦啊！咁啊过咗河之后点样啊？咁诶，神话你哋要立石纪念啊！咁我哋咧就讲到第四章，今次咧我哋讲第五章嘅时候咧，咁头先我哋先读咗九节啫喎吓，咁读完九节圣经，唔知你最深印象呢一个九节圣经咧有啲乜嘢嘅事咧？你觉得咧好容易咧就会真系知道噶啦，记唔记得啊？如果我咧将呢啲嘅圣经咧一打出嚟嘅时候咧，荧光咗嘅时候，你就知道有两个字成日出现嘅。第二次出现两个字就系割礼啦，系咪啊？咁啊，第三节又系出现咩啊？割礼咯，系咪啊？咁跟住咧再睇第四节又行割礼咯，系咪啊？咁第五节系咩啊？又有割禮咯喎，跟住咧唔止一次啊，第五次都有記咗兩次喎，然之後咧又再隔到第七次嘅時候咧，又記咗咩啊？又有割禮，又有割禮啊！咁啊，跟住咧就最後咧就係第八節啦，又睇到咧割禮呢個字係咪啊？第九次都有涉及嘅啊！哇，你諗下一段聖經裏面不斷嘅出現兩個字啊！我时提醒大家噶嘛，读圣经嘅时候咧，时时重复嗰两个字或者几个字咧，都差唔多咧，你又要即系盯住嗰段圣经往呢个方向咁嚟到咧，俾我哋有教导或者提醒，或者系咧俾我哋知道咧，我哋要认识呢方面嗰个嘅真理啦，系咪啊？咁所以好明显咧，第一至九节咧就话俾我哋听咧，系嘅记载咧以色列人割礼。咁我其实咧第五章咧记载咗几件事咧，好特别嘅。除咗呢个行国礼之后咧，跟住咧就第十节啦，就讲到咧佢哋要守逾越节啦。守完逾越节之后咧，跟住咧，佢哋咧就食迦南地嘅出产啦。咁啊，十一到十二节喎，咁然之后咧，再讲埋咧约书亚记，约书亚咧就特别见到一个元帅嘅异象，十三至到十五节。 哇，原来第五章记载嘅好几件事喎，点解我要将一个宏观俾大家睇呢？因为读圣经有阵时候，我哋都要摸下究竟神点解入迦南之前呢，咁咪要记载呢几件事呢，有啲咩用意呢？你了解嘅时候呢，咁就会呢，即系觉得帮到我哋去认识神嘅心意系点样啦。呢几件事嘅时候呢，你如果要慢慢去仔细去嗒下佢嘅时候呢，其实呢都系同乜嘢啊？同神佢同埋佢嘅百姓嗰个嘅关系呢系有关嘅。点解咁讲呢？好容易啫。割礼关乎咩噶？关乎神与百姓立约噶嘛，系咪啊？或者你唔知咧，咁我哋就会详细少少啦。然之后咧，逾越节就关乎咩啊？咁啊，关乎咧神咧带领百姓出埃及啊嘛。如果你读过出埃及嘅就知啦。跟住咧，咁啊食迦南地嘅出产咯，因为佢哋喺旷野啊，旷野咧就食咩噶？记唔记得啊？咩嚟噶？咪咩嚟咯？咩嚟噶？咁即系玛拿嘅意思，即系咩嚟噶？所以咧，佢哋喺旷野就食咩嚟啊？咁啊，但系咧入到迦南嘅时候咧，就唔同啦，就唔系再食咧咩呢个玛拿啦。咁啊，食到成日食咩当地嘅出产啊？咁呢个系咩啊？关乎神供应佢嘅百姓嘅。OK， 然之后咧，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咧，呢个所谓元帅嘅意象嘅时候咧，就系最重要系乜嘢啊？最重要咧就系关乎咧神系百姓嘅元帅，虽然当时咧就系咩啊，话俾呢个约书亚听啊，佢就系军队嘅元帅，但系因为领袖代表百姓噶嘛，咁其实咧即时话俾百姓听，神就系佢哋嘅元帅啊。咁好啦，咁你呢几件事咧，咁就好清楚咯，系咪睇到神同埋佢嘅百姓嘅关系啊，系点样啊？或者再白少少嘅时候啊，我哋咧就可以咁讲啦。就是呢属神，第一就讲到呢个割礼嘅时候，就表明乜嘢啊？呢啲以色列人系属神子民嘅明证啊，因为行割礼系一个明证嚟嘅，然之后咧，出埃及嘅要纪念逾越节嘅时候咧，就纪念乜嘢啊？神就系我哋嘅救赎主啊，因为救赎咗呢个以色列嘅百姓啊嘛，唔使再真系埃及咯，系咪啊？跟住咧，俾佢哋食迦南地嘅出产，即系话咧，神系继续供应佢哋嘅。然之后最后咧，讲到元帅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唔单止系元帅，亦都其实带领紧佢哋走人生嘅道路。神就系佢哋人生呢一个好重要嘅元帅。咁所以呢几件事咧，我将佢归类嘅时候，俾一个题目佢，又叫做与神关系嘅更新啊。点解要更新啊？有理由噶喎，因为几件事咁，其实就系咧帮到呢啲嘅百姓咧，当佢入迦南嘅时候咧，要知道咧。佢哋同神嘅关系系应该系特别留意啲咩嘢噶啦OK， 咁明白咗咯喎呢个料啊，呢、这个所谓咧呢、这个概论啦咁我哋睇一睇深入少少啦。当我哋话与神关系嘅更新嘅时候，呢班嘅百姓要行割礼做乜嘢啊？证明佢哋系属神嘅子民。咁你话咩意思啊？咁我哋当然咧就要睇一睇一个大前提先啦。大前提就系头先我所读第五章嘅第一节啊。第一节突然间走咗一句说话出嚟，有咩啊？哇！原来约旦河西嘅阿摩利王啊，迦南人嘅诸王啊，哇！佢心都消化晒，即系惊晒呢啲以色列人啊？点解啊？因为佢睇到哇，原来以色列有一位嘅神系竟然咧能够带领佢哋嘅百姓过呢个约旦河，因为我哋都知道咧过约旦河好精彩噶嘛，系咪啊？因为嗰阵时候咧约旦河嘅河水系乜嘢啊？系呢个真系高涨啊嘛，涨过两岸但系神咧竟然点咩啊？哇！就叫约旦河水咧就咩啊？停远远嘅停喺呢个即系亚当城嗰边立成呢个堡垒咁高嗰啲河水，咁佢哋就行干地啊嘛。所以呢度讲哇，神做咩啊？神就抬举佢嘅百姓，神抬举佢百姓表明乜嘢啊？表明即系话呢班以色列人系佢嘅子民啊！是他的子民的时候，神就说是啊，所以来到跟住呢，讲完第五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就做什么啊？就要什么啊？以色列人行割礼啦。所以呢，就要约书亚做什么啊？你吩咐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因为点解讲第二次系因为有理由嘅。当我哋睇翻呢个历史嘅时候咧，我哋就要问一问割礼有啲咩意思先 ？OK， 咁啊，割礼即系行喺男性嘅生殖器官上高嘅啊。咁又点解唔行喺女性嘅女性就即系都有嘅？不过咧，因为男性做一个嘅主导，同埋咧系个带领嘅，所以其实佢系代表嘅一家人，代表紧咧真系呢一个嘅啊呢一个即系民族嘅，系咪啊？咁所以咧，好紧要就系、神咧系要百姓，特别男性咧行呢个割礼，做乜嘢啊？呢、这个咧追溯到咧创世记就系十二章嘅、啊、所以有时睇圣经咧就要谂下，咦，割礼喺边度出现过咧？啊，你追到咧，原来咧创世记十二章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啊？呢、这个耶和华即系神啦、啊，佢同亚伯兰即系亚伯拉罕咧，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带领。因为当时候咧，亚伯兰啊，佢住喺一个咧，所谓拜偶像嘅地方啊，充满好多人咧，即系拜呢啲假神啊，或者系咧唔系真系敬拜神嘅吓、啊，所以咧神就要咩特别拣选佢做乜嘢？佢要离开嗰个地方啊，然之后咧我要指示你去个地，然之后做咩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然之后咧应许佢点啊？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佢得福。啊！呢、这个咧就系启示嘅开始啦，因为唔系开始，即系特别嘅启示咧，就系、是、神要选一班嘅百姓出嚟，要选一班百姓出嚟做咩啊？让佢哋成为大国，但系最终嘅目的系咩啊？叫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佢哋嚟得福然之后咧，咁啊讲完之后咧，神就点啊？就要与亚伯兰或者叫亚伯拉罕同佢立约啦，啊，话俾佢听，系啊。我同你立约就要咩？即系话咧，我一定会咩成就咁嘅意思啊！所以咧喺呢个立约当中咧，先改咗亚伯兰嘅名，叫做亚伯拉罕啊。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你嘅后裔咧就会好多啦，多到乜嘢啊？你就会好似一个国度咁多啊，君王由你嗰度出嚟啦啊！然之后咧继续讲第七节嘅时候重要啦，因为同国礼有关系噶。因为点解？我唔系净系单单同你亚伯拉罕嚟到立约，佢话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嘅后裔建立我嘅约，作永远嘅约。然之后后边嗰句系咩？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啊。然之后咧就话咩啊？系啊，要带你产业。然之后咧讲嗰句咩？我也必作他们的神。所以其实关键这个立约就是要告诉百姓什么啊，要跟他们来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透过割礼就表明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什么？神就是他们的神。而这帮百姓呢应该什么？以耶和华神呢就为他们的神。看不到啊？所以这个百姓呢就要什么？行这个割礼。割礼就系佢哋通常咧就系喺呢一个细蚊仔生出嚟第八日咧就要行割礼，咁呢个系好神奇嘅，因为点解要拣第八日咧？咁啊，当我哋去研究嘅时候咧，咁啊即系长话短说啦，因为咧细蚊仔行第八日行割礼嘅时候咧，嗰个痛系最少嘅，因为嗰啲嘅痛嘅神经咧仲未系长出嚟嘅，好强嘅嗬。咁如果大人就不得了啦，痛到咧即系叫救命噶啦。OK， 咁然之后咧。啊，仲有第八日好奇妙咧，就系嗰个凝血数咧系好高嘅，即系话咧都唔使好似有啲咩止血噶啦，割完谂冇几耐就自己会即系唔流血噶啦，同我哋而家即系成人割礼就搞唔掂啦，不断啲血流到好犀利啊，咁然之后做咩啊？系啊，呢、这个割礼就系话咧，你哋喺肉体上作呢个记号嘅时候咧，就成为一个嘅证据，一个药啦啊，咁所以。而家明白未啊？割礼嘅意义系乜嘢？就系神同佢百姓立约嘅证据。神要百姓肯定啊，同佢嚟到建立关系啊，睇唔睇到啊？咁你话咦？咁而家嚟到约书亚嘅时候，点解又要咁做啊？啊，咁其实好简单啫。头先我哋读过圣经就知道啦。因为记唔记得百姓出咗嚟埃及，神就吩咐佢哋一路点样嚟到旷野生活嘅时候又应该接受旷礼嘅呢个割礼个，咁但系咧整班嘅民众都喺呢个旷野嘅路上咧都冇受过割礼喎，可能忘记咗或者咧真系可能佢哋即系都好似咧即系 即係覺得呢件事唔係咁重要啦，咁所以咧，特別咧，一班嘅人，佢哋咧入唔到呢個迦南地，就係咧，佢哋咩啊，冇信心入迦南地，因為迦南地一早可以入嘅，而佢哋驚咗迦南地嗰啲敵人啊嘛，係咪啊？就話死梗啦，我哋唔入得噶啦，咁所以咧就神話好啊，你冇信心，全部都死喺曠野，聽唔聽到啊？所以咧呢一個冇行國禮好嚴重啦，因為點解啊？神就係咩嘢？神就特別指出呢班嘅人死喺曠野嘅咧，係因為佢哋冇聽從耶和華嘅話神應許咗俾你哋有呢、這個。真係特別神子民可以得到嘅應許地啊，而竟然咧你哋冇聽從啊！咁當然啦，國禮更加表明乜嘢？你哋好似咧都唔以我為神啊！咁所以當呢個時候啊，神就要咩興起第二代啦啊，或者可以咁講，要入迦南嘅呢一代裏邊咧，就接續佢哋嘅一個嘅真係國禮上呢一個明證啦啊！所以咧，約書亞咧就為呢班嘅百姓咧。就嚟到咧行呢個國禮啦，睇唔睇到啊？所以我哋要知道神嘅心意係點樣。神嘅心意就係要搞清楚啊，要讓啲百姓啊搞清楚咩啊？搞清楚佢哋同神嘅關係啊！你表明乜嘢？表明你自己係咪屬神啊？呢個好緊要。都係入迦南地嘅時候，如果你唔受國禮，其實創世記好清楚講明嗰個嚴重性啊！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一起读好唔好啊？呢度点讲啊？佢话但不受国礼的男子啊，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听唔到啊？哇，原来好严重喎、啊！唔行国礼，你唔行国礼，即系表示咩？你都唔以神为神。当你唔以神为神嘅时候，咁即系话你嘅结果就系咩啊？隔绝咯，你嘅结果就系咩啊？离开神咯，离开神咁属于边个？属于魔鬼咯。咁应该就咩啊？結果就要被審判剪除啦，所以呢個其實咧好清楚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嚟嘅喎，係咪啊？所以咧入迦南地嘅人要受國禮做乜嘢啊？特別咧聖經第五章第九節嗰度咧，佢哋做完國禮嘅時候咧，神提醒佢哋係啊，你哋今日行國禮，其實就話俾你哋聽，再一次提醒你哋，神話。我今日将埃及嘅羞耻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即系拎走啦，所以嗰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嘅意思咧，即系话咧 roll away 除掉嘅意思，原来国礼咧仲有一个咁嘅意思咧，除掉嗰啲羞辱嘅意思，咁你话咩意思啊？因为呢班嘅百姓被神去咩啊，去嚟到选为佢嘅子民嘅时候，神就要咩啊？除去佢哋嘅几样嘢，第一样嘢去埃及为奴嘅羞耻啊！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喺埃及做咩噶？唔系做宰相，做宰相嗰阵时候系约瑟，不过后来咧就咁又有埃及王咧慢慢兴起嘅时候都唔认识呢个即系约瑟嗰啲嘅事件啊，甚至咧就系觉得呢啲以色列人咧系啲二等公民系嘛，三等公民咁啊，将佢哋咧打为咧奴隶咁样。要佢哋做餐死系咪啊？咁所以成为奴隶喎，再唔系好似咧被抬举喎，咁所以神话唔系啊，我抬举你哋，所以其实呢一个一直系神嘅心意，神抬举佢嘅百姓，唔希望我哋咧成为一个奴隶，所以带你出埃及因为做奴隶嘅时候咧系好多羞辱嘅，你作苦役嘅时候。有好多羞辱嘅人咧，叫你做担就担，叫你抬就抬噶啦，系咪啊？真系好似咧，我哋睇翻耶稣嘅时代嘅时候咧，以色列人咧系受边个呢个国度去管理噶？罗马啊嘛，系咪啊？佢哋做罗马嘅第二等公民嘅时候咧，嗰啲罗马兵丁叫随便拉一个人就可以陪佢行一里路噶咯喎，系咪啊？咁所以咧，好羞辱噶喎！我相信我哋大家咧，从香港嚟都做过呢个二等公民啦，系咪啊？殖民地嘅时代咧，都知道，哎呀，都唔系好受噶除非你唔知道历史嘅啫，后生嗰啲又唔知啦，系咪啊？呢个殖民地政府嗰阵时候都，即系我哋都系真系有咩啊？有啲被贬低嘅感受啊，系咪啊 ？OK， 仲有咧，最重要就系当我哋喺以色列人喺呢个埃及嘅时候咧。佢哋唔單止係被羞辱，佢更加被奪去佢哋嘅財物同埋 就是身份的地位的、啊、因为那些以色列人呢被这些埃及人呢奴役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真的得到应得的公教的、啊、所以呢特别你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怎样啊，神说是啊，他们过往不给对的薪水你们，现在你出埃及呢可以拿他们的财物了、啊、真的很奇妙、啊啊、他们向埃及人拿什么他们都给什么的，因为怕了他们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呢行十灾第十灾喎，杀长子嘅灾啊，好痛苦啦，系咪啊？所以话你快走啦，快走啦，所以咧就乜嘢财物都俾佢哋噶啦，所以佢哋出埃及嘅时候咧都几有钱嘅，应该系咪啊 ？OK 啊，咁啊，神要百姓做咩？其实就简单就话系啊，而家呢受割礼就系弄搞清楚你哋同神嘅关系，以神为神，唔再拜偶像。我想问下大家啦，入迦南地呢一点紧唔紧要啊？紧要，因为点解迦南地系拜好多偶像嘅、啊？用广东话咧就拜到七彩嘅、啊。如果你哋唔搞清楚，只有神系独一嘅真神，你哋整整下咧就点啊？就会拜翻偶像噶啦。整整下咧就咧就系、是、对神咧就系、是、含糊噶啦、啊。甚至咧即系觉得咧诶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所有神都差唔多嘅啫、啊。你拜你嘅神，我拜我嘅神。啊、都是一样的啦，都是称呼神，是不是、啊、今天的人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的人都是这样啊，很多地方你看到很多人拜神都说都是一样的啫，啊那就搞不定了，是不是 啊， 啊而且呢当你入迦南的时候你看到百姓做什么，你要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啊，不再作奴隶啊，什么意思，你不是再作罪的奴隶，再不是呢来到去呢被人管啊，你应该好地去管理这块地啊，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呢神话我要俾你㗎，你要得到神嘅丰盛啊，啊呢、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就唔多讲啦，啊因为之前都提过啦，系咪啊，哇丰盛到呢真係呢两个探子曾经去探，首先嚟到探嘅时候呢就已经抬住两块嘅菩提子咁嚟到返嚟㗎喎，系咪啊，啊所以真係应该好丰富啦， 啊所以呢、这个割礼其实要弄清楚佢哋属于神嘅身份，就带出嚟咧，原来咁重要嘅一个真系诶，俾我哋诶睇到咧，佢哋要咩啊？要揸得揸紧嘅。咁你话哇，咁同我有咩关系咧？诶，读圣经要咩啊？要联想关系啊嘛。你话我哋今日唔通都要受割礼啊？我问下弟兄们，你几多个有受割礼噶？唔使举手啦，咁我有所可能连割礼系咩都唔知道啦，咁其实呢係啊，我哋今日基督徒啊係唔需要行肉体嘅割礼喎，因为点解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割礼嘅属灵嘅意思，咁我哋就明白啦。罗马书第二章第28节同埋29节，我哋一起嚟请阿 Tony 读俾我哋听啦，今次好唔好啊，开咪读俾我哋听下。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是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移民。 啊 ，Zoom 有 Zoom 有个好处啦，有个好处啦，可以搵人读下啊。好，咁系、哦，原来我哋今日再唔需要咧，好似犹太人咁样要行割礼先表明我哋系属于神嘅、哦。最紧要就系我哋内心里边嗰个灵啊，系咪真系以神为神呢？啊，咁呢啲好重要喎，因为犹太人搞唔清楚，仍然到而家咧都以为要受割礼先至系神嘅百姓，所以咧初期教会嘅基督徒咧，佢哋都系犹太人啊嘛，佢哋都觉得要受割礼，咁但系啊以为咧受割礼先得救，咁啊保罗咧写加拉太书嘅时候咧就提醒我哋啦，唔系，第六章嘅第15节，我哋请 Alice 读俾我哋听好唔好啊？啊，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睇唔睇到啊？神嘅心意其实最紧要就系佢哋系咪新造嘅人啊？啊，外表嘅割礼只系一个礼仪，但系如果你嘅生命冇改变嘅时候，咁你都系咩啊？唔系属于神嘅、哦、啊？咁你呢个亦都系好严重、哦，所以属割礼属灵嘅意义系乜嘢啊？佢话咧，你唔系受人手行割礼，系那系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嘅罪啊！啊！你哋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嘅人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嘅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所以割礼最紧要就系神感动你嘅时候，你知道哇呢啲邪情私欲呢啲有罪嘅嘢就乜嘢啊？ 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洁净去割去即係除去喎，係咪啊？咁所以咧，好緊要一樣嘢，就加太書第五章第24節啊，封讀俾我聽得唔得啊？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都釘在十字架上了。 係啦，昔日我哋即係哇，都係放縱喺肉體嘅邪情私欲，但係聖經話俾我聽咩啊？我哋與基督一齐同钉十字架，即系与基督同死嘅时候咧，我哋再唔系俾呢啲嘅邪情私欲咧嚟到捆绑住啦啊！所以真割礼系点啊？心里边做噶啦，咩意思啊？即系话你睇翻初期教会，你就知道点样能够归入主嘅名下，或者成为神嘅儿女啦啊！因为咧，当彼得起嚟讲道嘅时候咧，啊第37節咧。真係好重要啦，不過我哋都讀埋第36節嚇，請阿 Frankie 讀俾我聽得唔得啊？啊 ，Frankie 係啦。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所以睇唔睇到啊？其实真受割礼就系我哋人呢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悔改的心。当百姓即是这些初期教会的人听到使徒讲道了，讲完道之后我们真是搞错了，耶稣是救主，我们将他钉十字架，现在我们悔改了，所以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以致到我们他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就是割礼了，因为觉得为自己的罪难过。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受割礼啊？有没有曾经从心里面认罪悔改啊？还有呢，有没有一个决心要跟随耶稣基督啊？有没有 如果没有呢搞不定喎。如果有的时候呢，就要什么感恩喎，要更新自己喎。因为为什么更新自己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属神喎？我都已经洗了礼了啊，洗了礼未必过，有些人小小过洗礼。有啲人洗咗几日，洗咗几十年礼都唔知道自己属神嘅，都唔清楚得救喎、有啲咁嘅人喎、知唔知呀咁所以你话一书话俾我听乜嘢呀？係呀，如果你属神嘅时候，你就接待个耶稣㗎啦。佢话凡接待他主耶稣嘅人，就係、是、信佢名嘅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为神嘅儿女㗎嘛。呢个就是心里面咁嚟到真心嚟到接待耶稣㗎嘛。因为这种接待其实是一种属神的表现，有一种呢真的是一种证据来的。我请 Rose 读给我们听得不得？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讲什么？32節。 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必认他。 是啊，嗱，呢个就其实割礼就好明显表明乜嘢，佢哋系属神。而家咧，我哋做基督徒嘅时候咧，我哋有冇公开个表明乜嘢？我哋系属于神嘅，认神嘅，认耶稣嘅。啊，呢个好紧要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有冇公开洗礼见证你系跟随主啊？我唔知道呢度咧，20位弟兄姊妹系嘛咁上下啦，系咪个个都洗晒礼啊？如果未洗礼嘅时候咧，你真系好好地谂呢个问题啦。啊，做咩你唔洗礼呢？有啲咩难阻呢？唔係咁大难阻啫，係咪呀？你只要表明你真係属于神，你真係要跟随神，咁你咪洗礼囉，係咪呀？又唔係俾要你收钱嘅呀、又唔係呢话俾你听你做几多件善事你先可以有资格洗礼，係咪呀？所以呢其实应该好地嚟到真係公开做呢个见证喎，係咪呀？咁仲有喎，当我哋话我哋跟随主嘅时候有呢个印证係咩呀？属神嘅人头先讲咩有圣灵喺个里面喎。因为圣灵来了什么？叫人知罪嘛，是不是？逼分读给我们听，约翰福音16章第8節。 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 他就是圣灵嘛，所以今天这个割礼 其实在心里面是 有圣灵呢要指证我们有罪，要割去我们的情欲，割去我们的真的是不合神的事做什么，要我们悔改嘛。这个是属神的印证嘛。你说 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啊？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问他，你怎么证明 你得救啊？你怎么证明你是属神啊？哦，我曾经口里面认耶稣咯，还有呢不知道咯，原来有圣灵喎、哦。咁你又点知道 啊？我哋睇下跟住嗰度好清楚讲啦。我哋试下请阿 Alice 再读一次好嘛，读一次俾我听好嘛。 属神嘅印证，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儿子嘅灵，使我们呼求阿爸父。十六节：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系啦，我哋心灵里边点解会认罪悔改啊？我哋未信主嘅人唔会识得无端端认罪悔改嘅，系圣灵嘅感动嘅、哦。啊，圣灵感动我哋就知罪啊嘛。啊，所以今日我哋好清楚知道，而家我哋更加咩啊？哦，我哋呼叫阿爸父就系圣灵嘅工作啦。系咩意思啊？未信耶稣之前咧，你会唔会叫神咧做你嘅天父噶？肯定都唔会啦，都唔知佢摆去边度系咪啊？咁但系而家咧。当你属神的时候，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觉得你祈祷的时候觉不觉得很亲切啊？哇，如果你不觉得亲切，真有问题、啊、是不是啊？应该说，哎呀，亲爱的天父，原来你这么锡我的，是不是啊？原来我就是你的仔女啦，啊，你就是我的阿爸，阿爸父啦，啊，所以做基督徒呢，应该很蒙福的、啊、很开心的、啊、因为为什么？有神做你的爸爸、啊啊有神做你的爸爸真的很不一样的啦，这个还很多东西讲啊，但我们起码呢先来对清楚这个圣灵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做一个印证先好不好？如果你不属神的时候后果严不严重啊？哦，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旧约约书约记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割礼就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女，而家今天我们心里面受了割礼，接受了主，有圣灵内住，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就是有註冊啦，咩意思啊？我哋就係成為神嘅兒女，以至要記載喺生命冊上。以後神審判人嘅時候，再唔紀念我哋嘅罪喎，咁我哋就唔會被咩扔喺火湖裏邊。因為廿一章廿七節話犯不潔淨，即係有過錯啦，講大話、虛謊啊，係咪啊？等等啊，假人老略嗰啲肯定都係罪啦，係咪啊？總不得進那城，因為當時係講到新天新地嗰個城啊嘛。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入去嘛。所以今日弟兄姊妹，我哋基督徒要认定乜嘢？认定自己系属神噶，唔好再离开神。所以你有时好难明白，点解信耶稣你唔信耶稣嘅咧？即系呢个我都好难明白。会唔会你一开始咧就系唔系真正嘅嚟到好清搞清楚你系属神嘅咧？如果你真系属神嘅时候，你唔会再离开神嘅，应该系咪？虽然你又或者有软弱，或者咧有时候会灵修，有时候发神脾气，有时候咧唔会追求，咁但系你内心里边一定都应该有神嘅，系咪啊？啊，如果唔系咧，我就会真系我觉得都有问题，系咪啊？啊，入迦南地，如果你唔捉紧呢点，哇！你话你个神就系我个神，咁啊搞唔掂啦，系咪啊？咁以后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嘅问题就喺呢度，系咪啊？啊，仲有咧？我哋就基督徒嘅时候，我哋自己系属神嘅儿女，唔再翻转头作奴仆噶啦。神嘅儿女就唔系再系罪嘅奴仆咯，啊，被提升咯，啊，所以今日我哋系咩啊？各样嘢嘅主人咯，就唔系各样嘢嘅奴隶。啊，除咗唔再做呢啲嘅罪嘅奴隶之外，仲有好多嘢嘅。呢个世界我哋都系咩啊？唔做嘅奴隶。所以有啲人话，哎，我翻工咧，一个礼拜做七日嘅，啊，咁啊搞唔掂啊，连崇拜啊，连咧嚟到去读圣经啊，亲近神都唔做嘅时候咧，违反咗神嘅心意啊，系咪啊？神嘅心意系咩啊？我哋要以神为神啊嘛，啊，唔系以工作为我哋嘅神啊嘛，唔系为金钱，就系为我哋嘅神啊嘛，挂住搵钱都唔挂住咧嚟到亲近神啊嘛，吓。当然啦，你话礼拜日我要翻轮班工作，咁你有礼拜六崇拜噶嘛，礼拜平日崇拜啊嘛，系咪啊？即系唔可以咧，即系你完全咁嚟对唔以神为神，就系挂住搵钱，挂住爱世界啊，甚至咧可能咧你有娱乐，咁啊以娱乐为你嘅神噶， 咁所以唔再作呢啲嘅奴隶，成日咧就俾佢咩控制住你，啊唔抵啊，系咪啊？啊，如果你成日咧真系好似啊许冠杰嗰首歌点样啊？钱钱钱钱啊，成日要钱多啊，哇！即系追到咧，真系咧好诶，佢话诶真系冇钱啊就折堕咁啊！哇！呢啲嘅哲学思想咧，可能入咗心里边咧就，哎呀，钱就系我嘅，即系我人生目标啊，做咗钱嘅奴隶噶咯，系咪啊？但系神话唔系。啊！你唔好又爱主又爱马门喎，系咪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入呢个迦南地咁复杂嘅迦南地喺呢个世界咧，我哋唔好俾佢做唔再奴隶，同埋认定乜嘢？我哋承受天上嘅产业啊！呢个世界唔系我哋真正嘅家啊！咩嘢我哋随时都可能冇噶，系咪啊？你睇下啲瘟疫佢咪知咯，系咪啊？一下子啊，如果我染咗呢一个所谓新冠病毒嘅时候，听日可能冇命，你拥有。家财千万啊，都冇用啊，系咪啊？所以最紧要就系乜嘢啊？最紧要我哋天上嘅基业啊嘛，神为我哋存留噶嘛，彼得书信嗰度好清楚讲啊嘛，不能玷污，不能朽坏噶嘛，永不衰残噶嘛，系咪啊？嗰、那个先系真正嘅紧要啊嘛。所以今日我哋要咩啊？更新我哋同神嘅关系，要咩啊？啊，过一过咧，好清楚我哋属神嘅子民咧，咁你就会咩啊？你嘅人生咧就会开心噶啦，知唔知啊？OK， 啊，仲有咧，啊，第五章嘅第十节，佢话咩啊？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做咩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嗱，头先就讲咗割礼就表明我哋呢个神子民嘅名证。咁仲有一样嘢我要做嘅，显明我哋真系嘅就系咩啊？守逾越节啦，呢个就系百姓咧啊要做噶啦。OK。咁所以守逾越节嘅意义咧，其实我又可以睇一睇，因为点解啊？因为当昔日咧出埃及嘅时候，出埃及记讲咧，神一要佢哋吃逾越节嘅羊羔，记唔记得啊？快啲食，食完之后咧，可能即系加添佢哋气力啊，加添佢哋咧，即系嗰种嘅真系咧 energy 啊，啊啲能量啊，咁啊真系要快快走咁啊离开埃及啊嘛！啊食嘅时候点啊？要着住鞋嚟食啊！手中拿杖啊，一食完就要走噶啦啊！咁所以好紧要啊！做咩嘢啊？原来嗰晚咧，神咧就要击杀埃及人嗰啲嘅头生啊，然之后毁坏佢哋一切嘅神，做咩嘢啊？然之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嘛！啊，呢一个食逾越节嘅羊羔就要守节咯，以后就成为一个定例啦啊！所以定例嘅时候咧，就要话你杀咗呢个逾越节嘅羊羔，将啲血咧。啊！涂喺门楣门框上高，咁你哋就唔会遭殃噶啦。咁然之后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我哋请 Jojo 读俾我听得唔得啊？虽然我见唔到你个样啊，不过你试下读俾我听得咪啊？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 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 原来逾节就要守，做纪念呢一个神嘅咩？神嘅拯救啊！因为你当你守呢个逾节嘅时候，一代守落去，另一代咧，嗰啲细蚊女咧、细蚊仔咧就会问啦：我做咩行呢个礼啊？啊！第廿七节，我请 Christina 读俾我哋听啊嘛，十二章廿七节啊，净系读廿七节啫。 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睇唔睇到啊？点解百姓系成为神嘅子民啊？第一呢个割礼啦，证明啦。但系点解啊？逾越节就讲解啦，就系点啊？因为我救咗你啊，神话，神救咗佢哋啊，神救咗佢哋嘅时候，守逾越节嘅意思系咩啊？就纪念耶和华嘅救赎啊，纪念耶和华就系救主啊，纪念百姓系被救赎回嚟噶，翻嚟噶。哇！你话呢个重唔重要啊？呢个非常之重要啊！因为点解啊？进入迦南地之前，要更新自己系神嘅子民不得已， 不再敬拜别神，不再为奴，要常常要靠着纪念神的救赎。这一点很重要，不再走什么回头路。如果我们真的如果百姓不记得了这点，就以为呢就是靠自己的了、所以日后呢他们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看、到所以这个逾节的关系的更新是纪念什么？神的救赎。这个第二方面了。那你好了，回来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读圣经又要连上关系，是不是？今天基督徒要不要守逾节啊 ,Jenny? 不用。 唔使喎，系啊，啱啊，答得准确啦，啊，咁即系话，哦，好咯，唔关我事喎，唔系噶，因为真正嘅逾节原来咧去到属灵嘅意思啦。Jenny 读俾我哋听，第任何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哦，哇！真系原来好丰富嘅圣经，冇时间解释啦。旧约嘅逾节然后预表个羊羔咧，预表耶稣基督嘅。耶稣基督被杀嘅时候咧，就咪啊成为我哋今日新约嘅人嘅救主啊！啊，咁所以旧约嘅人都系靠耶稣基督噶，不过你唔识得啊，真系嘅咁谂噶啦。OK， 我只系知道咧，我哋有一个代罪羔羊嘅啫。咁、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睇圣经嘅时候，你话系咪好丰富啊？啊！聖經真係成幾千年前已經預言到呢一個救贖噶咯，所以逾節被殺嘅羊羔係預表基督噶，睇唔睇到啊？啊！所以今日嚟到新約咯，同我哋有冇關係啊？有約翰福音一章廿九節，施洗約翰點樣介紹耶穌啊 ？Frankie 讀俾我哋聽。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睇到啦，两次，施洗约翰咧就系介绍耶稣就系神嘅羔羊。呢、这个羔羊系咩啊？除去世人罪孽就系代罪嘅羔羊啊！咁你话啦，今日同我哋有咩关系啊？有，我哋就做基督徒嘅时候就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嘅咩啊？为我哋嚟到完成呢个救恩啊！睇唔睇到啊？Michelle 读俾我听，路加福音廿二章第十九、二十节。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这个好清楚啦，系咪啊？耶稣成为代罪嘅羔羊嘅时候，佢临离开世界之前咧，就要立呢个所谓咧纪念主聚会啦，就纪念耶稣嘅舍命啊，睇唔到啊？所以今日我哋要唔要纪念耶稣嘅救赎啊？要唔要啊？要，系咪啊？耶稣救咗我哋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忘记啊？你话系啊？我每个月纪念一次救赎主啊，系咪每个年纪念一次啊？唔系啊，系时时要纪念啊！呢点好紧要啊，因为从创世以嚟，神拣选我哋成为无瑕无疵嘅时候，赦免咗我哋嘅时候，使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咧。这个拣选，如果唔系透过耶稣嘅救赎嘅时候咧，让我哋从罪里边得到释放咧，我哋仍然都乜嘢啊？我哋仍然都作咗乜嘢罪嘅奴仆，但系我哋而家今日咩啊？做义嘅奴仆。所以我哋应该点啊？谂到神嘅救赎嘅时候，我哋再唔乜嘢，再唔将自己咧献俾罪作罪嘅奴仆啦。睇唔睇到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呢个好宝贵，因为神救咗我哋嘅时候，佢话乜嘢？佢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百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所以今日神救赎咗我哋嘅时候，佢仲要做咩啊？将佢一切嘅丰盛系俾过我哋，系咪啊？特别咧，冇人可以再控告我哋啊！冇咧，真系魔鬼可以再真系嚟到夺去我哋嘅性命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嘅时候咧，谁能定他们的罪咧？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嘅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神嘅爱就系透过呢个救赎咧，就显明啊！所以今日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佢做一个小小嘅总结，话乜嘢啊？Tony 读俾我哋听，三十七节。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嘅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呢、这个救赎宝贵到乜嘢？我哋既然有呢位主救咗我哋嘅时候，点解佢唔可以再帮我哋呢？所以我哋对喺面对人生好多嘅困境嘅时候，如果我哋忘记咗救赎呢回事嘅时候，怪唔得我哋嘅人生就乜嘢就出现好多苦啦，系咪啊？所以咧，你要睇出呢一个初期教会嘅时候咧，佢哋点样嘅守呢个逾越节或者系新约嘅所谓麦饼纪念主啊？圣经话俾你听，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六节点讲啊？美心读俾我哋听。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麦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麦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睇唔睇到啊？我哋而家一个礼拜买一个月买一次饼嘅，但系佢哋天天擘饼嘅，系咪啊？咁当然呢个时代唔同咗啦，所以纪念主嘅救赎系咪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嘅喎，当你真系时时忘记，时时记住一个救命恩人嘅时候，你时时都想报答佢，你时时都感恩嘅，系咪啊？你救命恩人嚟嘅，所以今日保罗点解佢侍奉得咁有力啊？你跟随主点解咁能够时时咧，真系做我哋嘅榜样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啊，请阿峰读俾我听。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要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睇唔睇到啊？保罗佢记谨记呢位嘅基督系为众人死，亦都为佢死。咁伟大嘅爱，咁伟大嘅牺牲，我点可以唔为佢而活呢？我点可以唔癫狂呢？所以你侍奉主系为主癫狂呢？哇！即系我觉得唔系真系癫嘅。其实就系真系应该系好激动咁去跟随主嘅，唔系死下死下，唔系不冷不热嘅。唔系咧就哎呀奉献多少少啫，哎呀计较。哇！我哋嘅神咁爱我哋，咁样嚟到救我哋嘅时候，你做咩要同神计较啊？你做咩嘢仲系真系成日净系谂住自己啊？保罗话你都唔系属于你噶啦，你属于神噶啦，神救你翻嚟噶啦。所以弟兄姊妹，我奉献。但要摆低我护士嘅专业嘅时候，人同我讲：，James 佢叫我 James 噶嘛，你好似咧牺牲好多喎、啊。我话俾佢，我话俾佢哋听，我唔系，我有啲咩牺牲啊？所有都系神俾我嘅。神如果唔系救我嘅时候，我乜嘢都冇啊，唔单止乜都冇啊，我将来仲要落地狱添。所以今日我哋同神嘅关系嘅更新系好重要啊！你唔好以为好耐之前有呢个逾越节，咁啊同我咧就冇关系啦。好耐之前咧要行国礼，又同我冇关系。唔系，我哋今日咧入到一个属灵嘅丰盛里边嘅时候，时时要更新呢个关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好唔好啊？我今日只系讲两点嘅啫，冇时间啦，所以大家唔使惊啊！哇，牧师，哇，仲有下低都未讲喎，咁啊，真系唔使瞓啦，系咪啊？唔系你哋，我啊唔使瞓啦，你哋咧就唔使食啦。唔系，我好想大家咧，真系要记住珍贵呢两样嘢，好唔好啊？你系属边个噶？属于你咁爱我哋嘅神天父啊？点解？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嘅救赎，而耶稣基督嘅救赎。好能够乜嘢感动我哋，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吸引我哋好嘛？好，我一齐祈祷。亲爱主，当我哋嚟到你跟前嘅时候，我哋跟随你嘅情况系点样咧？其实好在乎我哋同你嘅关系，我哋有冇觉得我哋嘅神成为？我哋最宝贵嘅天父，你带领我哋走人生嘅路嘅时候，我哋觉得系轻散嘅。我哋嘅神一定嘅会嚟到俾我哋有真系足够嘅恩典，因为你系我哋天上嘅父。呢种属神嘅关系，雅哥好清楚话， 彼此的相属，神属于我哋，我哋又属于神。我哋又有冇纪念？其实完全系基于耶稣基督嘅救赎。我哋感谢神嚟到拯救我哋，我哋感谢神爱我哋呢班嘅罪人，我哋感谢神真系将我哋嚟到提升，使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完全系因为主你牺牲嘅爱，所以主，我哋哪怕有时候我哋被你嘅爱真系感动得唔够，又或者我哋思想你嘅爱思想得唔够，以致我哋真系唔觉得我哋要摆上更多，要更加热切、更加努力去爱主。主啊，求你赦免我哋，求你激励我哋，让我哋知道我哋走呢条人生嘅路，其实喺地上好短暂。你俾我哋嘅救赎系永恒嘅，你同我哋建立关系系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所谓真的充满偶像，充满罪恶，充满很多真的这些苦难，或者是我们都是争战，但是我们有主你成为我们真正的神，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面对什么苦难瘟疫，我们面对死亡病痛，我们都不再惧怕，因为主耶稣你将我们救赎回来。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